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边上立着的是杨戬带来的副将，旁观者清，他心头总觉得蹊跷，忍不住低声道： 将军，端木将军死而复生，似有些古怪啊。 古怪什么？死了一回，原形毕露才是。 半道上，阿米已得了消息，迎将过来。一见到端木翠，眼泪便扑哧扑哧往下落。端木翠拉着他的手，伸手去刮他的鼻子。 死丫头，哭个没完没了的。你哭也就罢了，将来我真死了，你也不准死。 对于阿弥当年的壮观而亡，端木翠到底存了心结。将来我真死了，你也不准死，这话在他心里不知憋了多久，也不知向谁说去。如今撞着他的面，明知他是假的，还是认认真真的将这话说出来。阿弥偏头躲他的手，破涕为笑。 谁说要为你死了？ 人在假，这份情却是真的。端木翠喉头一梗，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阿弥的目光极快地从展昭面上掠过，仍旧回到端木翠身上。 姑娘，我扶你进帐更衣。 端木翠自苏醒以来纷纷扰扰，到如今都没能跟展昭说上几句话，就惦记着寻个清静处，两人赶紧四谋正事，忙向阿弥道： 展昭扶我进去就是了。阿弥，你去伙夫那里吩咐准备几样我爱吃的。 阿弥不疑有他，匆匆引人下去。端木翠冲展昭使了个眼色，屏退旁人，进了军帐。一进军帐，抚得清静，两人相对一时无言，额顷一起笑出来。帐中摆设恢复如旧，思及昨夜端木将军中毒身死，恍如隔世。展昭眼眶骤然一热，半晌强作镇定，低声道： 端木，我在沉怨已久，不知明道情形如何，曙光可曾退却？但不论如何，已经经不起耽误了。 这倒不打紧，沉怨不比人事，日子会慢许多。 温姑尾鱼也说，沉怨的时间远远慢过明道，只是我已单留很久，总觉得担心。 端木翠轻轻揉着膝盖，在榻上坐下。 哎，这你倒不用担心，黄粱一梦，卢生在梦中娶妻生子，举进士，累官舍人，迁节度使，为相十余年，八十而卒。结果梦醒之时，主人家的小米尚未蒸熟，尘缘比之黄粱一梦犹可。你才来了几日，人间恐怕只是眨眼功夫。 话说得再情再理，展昭默然顿了一顿，犹豫再三，话还是出口： 端木，我怎么感觉你并不想走？ 端木翠一怔，咬了咬嘴唇，低声道： 我只是想说，不用那么着急而已。 展昭原本那一说只是心存试探之意，想不到他竟直认了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再答。顿了一顿，忽觉焦躁，忍不住道： 我已经来了很久了。 黄粱一梦所指为何，他并不是不知，但是看别人容易，落到自己身上想镇定都难。在陈渊已单留许久，开封府怎么样，包大人怎么样，公孙先生独对妖兽又会怎么样，念及至此，归心似箭，恨不得泪生双翼，须臾得归。话一出口，即悟得自己说得重了。端木翠低头不语，心中好生不忍，但要说些软话又不知从何开口，想了想，一声轻叹，默默退出了军帐。帐外天色惨淡，阴云压顶，似又是风沙漫天之兆。展昭静静伫立，心头不知怎的竟起了空落之感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有了声响，却是端木翠扶着杖臂过来。展昭待想伸手扶他，他略略避开了去，却拿眼看住展昭，认真的：展昭，我们就只待一夜，明晨就走好不好？展昭见他如此恳求，心中难过，越发觉得是自己刻薄了他，心中内疚，默然不语。端木翠见展昭不答，还以为他是不愿，又急急道：只一夜，你信我，不会误事的。展昭待想说什么，那头阿弥已引人端着石鼎过来，一时不好多言，只是轻轻点头。端木翠面上露出淡淡笑意来，阿弥紧走几步上前，将端木翠扶降进去。帐外只剩了展昭一人，待想进去又觉不妥，只得先回军帐。帐帘一掀，一眼便看到帐角附着的帷幕，这才醒得齐木一罗尸身尚在此间，只得出来向兵卫交代了，遣人将尸身移走。一番折腾又费了许多功夫，待得人清，心下疲惫，想到方才与端木翠似是言语不合，只盼他莫要多心才好，正心乱如麻，忽听到帐外有人叫苦不迭： 哎，阿弥姑娘只说将军要拐杖，又没说要什么样儿的，要怎么做才好啊？ 展昭心中一动，先连出去，两个兵卫正凑在一处愁眉苦脸，见展昭出来吓了一跳。展昭微微一笑，问起缘由，这才知方才阿弥出来匆匆交代了两人给端木翠准备一根拐杖，三言两语便打发两人去做。原本一件简单事儿，只因是将军要的，经了两人千沟万壑的脑瓜子，变得异常复杂。须知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事，领导点到为止，做人属下的就得多行一步，多想一分，面面俱到。一根拐杖要金的银的铜的还是木头的，何等样式，要雕花不要，要刻山水鸟儿不要，是长些好还是短些好，粗些好还是细些妙，这么简单件事，两人寻死的心都有了。展昭心中好笑，打发两人道： 你们去寻根丈长木头来，我来做便是。 两人巴不得有人应承，乐得屁颠屁颠去了。不多时便寻来根藤木，入手轻便，只藤身有些木疙瘩，展昭寻了把趁手的刀子，将藤身细细削过，又用粗粒磨石打磨一回，打眼一看只是普通拐杖式样。展昭想了一想，微微一笑，掏出袖剑，以剑尖为刻刀，在拐杖把手处刻了幅小画，额请刻完，将藤屑轻轻吹去，换了那两人进来，将拐杖交出去。那两人大失所望，因想着还以为做出什么天上有地下无的宝贝来，原来就是这么个木头木脑丑模样的，只是事已至此，也只得忐忑地交了上去。见阿弥收了，半天帐中没有旁话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其实依着端木翠的意思，找根能煮的木头便好了，哪管你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一日再无他话，杨戬忙着审问那名朝歌细作，直到端木翠帐中坐了一回，见他提不起兴致，原本想问的话也只得按下不提，因想着让他多休养两天，届时再问不迟，死而复转这种事终归蹊跷。夜间展昭翻来覆去只是睡不着，到了后半夜时风声又起，展昭卧听风声，正渐渐有了睡意，忽听到端木翠声音，一惊而醒，再仔细听时却又没声了。轻轻走到帐帘处先看，就见阿弥一人站在场中向外张望。展昭心中奇怪，想了想穿戴齐整了出去，唤阿弥道： 阿弥姑娘。 阿弥忙回转头来，乍见展昭似是想到什么，面上一喜，展昭便知他是有事。 怎么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。